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大撤退，究竟如何改变了左权的一生？战局骤变，面对国家与妻儿，左权究竟是如何在大家与小家中艰难取舍？一封封家书，一行行字迹，又透露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侵华日军咄咄逼近，左权又将会做出何种决定？左权等待远方的家属。 1940年8月30日，左权将自己的妻儿送到了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村口。平日里细心体贴的左权，在妻儿们即将开始的这场旅途中，也是做好了不少准备的。担心长途跋涉会让刘芷兰疲惫，便特意请了一个当地的木匠做了一个小木箱。有了这个小木箱，就可以让女儿在里边睡觉，刘芷兰也能舒服地休息了。除了给妻儿做好长途的准备，左权还准备了一个惊喜。 左权还瞒着刘芷兰请了摄影师，在出发前拍一个全家福。左权一向沉稳成熟，一股脑想的都是战争，没想到原来左权还是这样的浪漫。左权将幼女抱在胸前，与爱妻比肩而已。这张照片是他们现存的唯一一张合影，也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在左权的众多照片中，大都是眉头紧锁，神态严肃地望着远方。内敛的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家人面前，他总会难以抑制地露出笑容。在左权女儿的记忆中，父亲笑容最灿烂的照片只有两张，都是与家人在一起的照片。 左权与妻子分别在即，刘芷兰不想与左权分开，不由得红了眼圈。左权看着妻子这样，自然心疼不已，但他一开口就会让刘芷兰哭出来。于是同行的人员看到这样的场景，诙谐地打趣道：哦，天要下雨喽。刘芷兰这么一听，扑哧的一下笑出了声。左权捏捏小北北的脸蛋，逗得小北北咯咯直笑，嘱咐些妻子珍重的话，刘芷兰与小北北就出发上路。左权一直目送着妻儿的身影，此时的小北北想不到的是，这将是他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决定停止攻击八路军军饷。19日，国民党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电令朱德、彭德怀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此时，侵华日军为占领抗日根据地，加快了囚笼政策的脚步，集中8000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修筑了7500多条公路，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 左权在妻儿离开时就一直担心这些问题，处理军务时就会多留意周边的消息，直到收到了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作战科参谋何廷英的来电，一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儿。 何天英发电报告诉左权，刘志兰与小北北已经顺利地抵达延安。得知此消息的左权立刻写信给了远在延安的刘志兰。经过多方查询后，我们找到了这封信。志兰，当你们离开时，首先是担心着你们通过封锁线的苦难，更怕意外的遭遇。你们到达洛阳先后，当时反共潮流恰趋严重，又担心着由西安到延安途中的反共分子的流难与可能的危险，今竟安然地到达了老家延安，我对你及太北在征途中的一切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反共恰趋严重，这是让左权最为担心的，因为怕妻子的身份会受到责难。左权为什么会担心刘志兰的身份呢？ 原来刘志兰热衷于革命事业，不断要求自身的进步，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时就投身到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为该校的组织者之一，为此还上过国民政府的黑名单。1936年，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自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反共运动，反共分子杀害八路军以及革命人士，频繁制造血案，因此左权一直担心着刘志兰在路途上安危。 在确认刘志兰与女儿安全到达后，左权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百团大战上。第一二阶段战绩相当不错，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第129师进击余辽地区均已取得胜利。一个半月来，在八路军大规模连续破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而一直想在华北根据地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却接连出丑。多田骏他决定要给八路军根据地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侵华日军决定实行空前残忍的报复性扫荡，既然侵华日军找不到八路军作战总部，那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破坏和烧杀，逼着八路军现身。由于这次侵华日军来势凶猛，为了八路军的安全，决定将彭德怀和左权向总部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左权目睹敌人的种种残忍行为，看来他们是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变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村庄被烧得瓦片全无，其状极惨。 日军的残忍与暴虐更加重了左权与彭德怀的愤怒与仇恨，他们准备寻求机会要狠狠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10月30日凌晨，在关家脑一个山坳中的临时指挥所发动了百团大战中第三阶段的战役，这也成为了一场深深打击侵华日军嚣张气焰的一场战役。 关家脑位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阜新地区，山林起伏，沟壑纵横，侵华日军这次有备而来，精良的武器，精锐部队，虽然此时日军已伤亡不小，但没有撤退逃跑的意图。左权从草棚中出来，本想调整进攻战略，突然一颗炸弹落在草棚旁边，警卫员连忙将左权拉开，但左权完全没有任何回应，而是忙着不停地在小本子上写着东西。警卫员此时也不敢过于打扰，只能带着左权前往下一个指挥点。这时一个参谋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口喘着粗气报告道：参谋长，刘志兰同志来信了，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时候左权与妻儿分别已经两个月了，要在平时左权早就抢着把信拿过来，最近战事频繁，他一直没有时间给妻子写信，心里十分挂念着妻儿。但此时的左权正在指挥战斗，对于前来送信的参谋竟毫无反应，只顾看着地图， 宋鑫的参谋见他如此沉默的左权，也不敢多说话，就站在一旁。过了好一阵，当他又一次抬起头看到这位参谋时，才动了动胡子拉碴的嘴巴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向我汇报的是战斗情况。 日军飞机轰炸一番后便掉头离去，左权继续指挥部队在关家脑对日军进行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31日。八路军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对日军实行攻坚战，歼灭侵华日军400多人。第三阶段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军的小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地出动了。关家脑战役告一段落后，左权立刻回到了抵抗侵华日军围剿的指挥部中待命。此时的左权非常想念在延安的刘志兰和小贝贝，但左权是一名军人，大敌当前，他必须要将这个大局保护好。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封封家书里，通过段落间的文字，将一位爱家更要护家的左权形象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给大家来读几段。这是在1940年12月23日写的。时间真是过得很快，你走后4个月，到延安后一切都好。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吧？记得小太北小时候很怕冷，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们俩的小宝贝。最后的落款是树人。在1941年5月20日，这封信中是这样说的：小太北能长成这样强壮、活泼、可爱，是由于有你的妥善教育。虽说你受累不少，主要的是耽搁了一些时间，托人买了2套热天的小衣服给太北，还没有寄出。冬天衣服做好后送你，毛线裤去冬托人打过一次剂。最后的落款是你时时刻刻想念着的人，太北的爸。在1941年12月18日的这封信中是这样写的：与你分离已1年半了，太北已1岁半多了。想想北北一定能够走路，也走得很好，在你妥善养育之下，他是很幸福的。如无疾病的话，我是很放心的。最后的落款是树人。在这几封信件当中，时间从分离的4个月到1年半，落款从树人转变成了太北的爸爸。左权再也没有见到自己可爱活泼的小北北，只能从妻子的来信中想象着女儿的样子。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对于这个小家是有所愧疚的，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陪伴着孩子的成长，分担着妻子的忧愁，但此时的紧张局势容不得左权多加思考，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将这个大家保护好。 战局突变，侵华日军虎视眈眈，太行山根据地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左权只能将对于妻儿思念之情藏于心中。投身战局，侵华日军又将派出何种部队前来作战，左权又将面临怎样未知的危机？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此时侵华日军已经对太行山根据地虎视眈眈，吸收之前失败的经验，侵华日军特意派出号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前来出战。他知道我军的游击战战术，为此还专门成立部门研究。 为了迎战左权，冈村宁次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他要先对冀中平原实施51大扫荡。为了要将八路军一举歼灭，冈村宁次召集手下的人，要求尽快地研究出八路军的战术，于是他们便搞出了一个 C 号 作战计划。 所谓的 C 号作战计划，就是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叫做特别挺进杀人队。这个杀人队的成员服装武器完全按八路军的来，然后潜入根据地腹地来活动。他的目的就是要打乱八路军的指挥中枢，或者是狙杀八路军的高级军官，同时还要收集情报搞破坏。他们行动非常隐蔽，他们到了一个村子里以后，这帮鬼子还会假模假式的帮助老百姓挑水扫地，完全看不出来这些人其实都是侵华日军。 此时根据地的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侵华日军会组织特种部队伪装混进到百姓的生活中来。棘手的敌人，复杂的战况，自身不利的条件，让左权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担心。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头我们提到的1942年5月22日的这封来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同甫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地按照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已不再多给你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这样如此沉重严肃的嘱托，在前面的任何家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左权似乎已料到即将会有事情发生。 第二天天刚亮，左权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还没有听完，左权立马扔掉电话，赶紧找到彭德怀。电话中，警卫团向左权报告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警卫团按照左权之前的布置全部进入预定战斗位置。玉福的警卫团发现一队身着便衣的武装队伍直奔总部驻地附近，于是通过电台联系想确认对方是哪一支队伍，没成想到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警卫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向左权汇报，原来冈村宁次组织的特种部队已经潜入了抗战根据地。通过平时与百姓的交谈收集获取信息后，分析出根据地所处于的大概位置。 左权所担心的局面终究还是发生了。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根据地准备转移的行动却被侵华日军发现了，随即进行围堵。形势急转直下，必须马上想出一个突围的办法，不然八路军及根据地2000多名人员的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紧急会议后，他们决定分路突围。左权要求自己留下来担任掩护任务，但警卫员十分反对，要求先护送左权离开，却被他一口回绝了。 左权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此时根据地中的那些非战斗人员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在炮火中惊慌乱跑，各种物资被丢得满地皆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混乱场面，左权不顾侵华日军的狂轰乱炸，登上一个高坡，镇定自若地指挥大家突围，并不停地喊，同志们不要怕，加快速度，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听到左权的声音，人们慌乱的情绪也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大大加快。在一个日军炮火打不到的山腰里面，左权检查了一下队伍，发现条幅没有跟上来，那文件箱里面有机密文件和密码，这些绝不能落入侵华日军的手里。他叫警卫员郭树宝回去找，小郭犹豫着，觉得这种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首长。左权看到这种情况，不容分辨的斥责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小郭要过来左轮手枪别在自己腰间，并拍着小郭的肩膀说道，回来后向北爱部方向去找，我在那儿等你。护送彭德怀突围后的警卫员又急匆匆地返回来接应左权，拉起他的手恳求他尽快离开。 左权知道 此时此刻自己的每一句言行都会给这些同志胜利的希望，便毅然拒绝了警卫员，并督促他去保护彭德怀。此时侵华日军的围攻越来越激烈，许多人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 不要害怕，快点冲，翻过山梁就安全了。这是最后一道山梁，这也是侵华日军的最后一个火力封锁口，冲过去就是胜利。这时人们跟着左权组成了长长的队伍，做好了突围的准备。突然左权似乎意识到什么，于是回头大声喊道：你们都卧倒，我过去没有事，你们再走。说完他独自一人仍然继续前进，一步两步再有数十步就可以翻过山岗进入安全地带。可谁也不曾想到一发炮弹呼啸而来，硝烟弥漫，左权的身影在黑烟中消失，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左权牺牲在十字岭上。面对左权牺牲的消息，朱德极感痛心。朱德该怎样将如此残忍的消息告诉刘志兰？一直等待左权回家的刘志兰将如何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大撤退，究竟如何改变了左权的一生？战局骤变，面对国家与妻儿，左权究竟是如何在大家与小家中艰难取舍？一封封家书，一行行字迹，又透露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侵华日军咄咄逼近，左权又将会做出何种决定？左权等待远方的家书。 对于左权的牺牲极感痛心，但该如何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只有25岁的刘志兰？于是朱德与康克清决定去党校探望在此学习的刘志兰。不料刚一见面，刘志兰便抱着康克清哭作一团。这时刘志兰已经知道了一切，他强忍悲痛，在《解放日报》中写了《为永恒的记忆写给左权》一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份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脊。我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彭德怀曾对左权的女儿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验性的，第二发准会跟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可是你爸爸为什么没躲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队自己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这一封封家书中生动鲜活的内容，让我们记住这情感细腻爱家护国的铁血男儿，正如朱德总司令为左权提的悼诗一般：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凭热血为五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青帐吐血花。而对于左权的女儿小北北来说，父亲永远是那个在村口逗他为他坐小床的父亲，上次的分别已不是永恒的。他知道